唔打個老師個問題啦。咁喺呢度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嘢分享，有冇嘢想問啊？ 其實喺道營之後詞嗰度咧，其實第一節佢已經講對耶穌基督嘅仆人同埋中途發哥，佢已經好講得清楚，唔係未必一定係中途發哥所寫。自說給那些人在天主教裏面那就是他都是聯同借巴多洛的名字聯同巴多洛的名字是寫的都沒有說明說是巴多洛不像保羅那樣我保羅寫很清楚說是我保羅這裡其實已經 很明顯暗示了很可能不是巴多洛寫是聯同一起還有我記得好像我看的時候這本呢章書咧，《巴多洛後書》係最後一章，教會承認歸納入係啦。依家我哋聖經裏面最後一章，就由於好多種種， 因為有啟示嘅， 咁同埋好似阿彼得哥所講啦，開咗道員呢一章書好似都係巴多洛嘅遺書咁上下，佢臨死前類似保羅。寫俾費莫格後書嘅時候咧，都好似保羅嘅後書，諗住自己時間無多咧，盡量想將自己所知嘅去講翻出嚟，堅定翻當時時啲信友嗰啲信德。 喺猶大書嘅第一節咧，同佢嘅馬可嘅第一節咧，就好相似嘅，又係耶穌基督嘅仆人雅各伯的兄弟猶大致書給天主父內蒙愛為耶穌基督而保存的蒙召者，也是講即係天主蒙召啊呢樣嘢，係喺嘅保耶穌基督本人咁樣。其實喺呢個第十二節咧，第一章嘅第十二節咧，就等於猶大書嘅第五節。咁啊，猶大書第五節咩咧？佢話：雖然你哋一次而永遠知道嘅呢一切，但我仍然要提醒你哋咧。主固然由埃及被救出咗百姓咧，隨後就將呢啲唔信嘅人都消滅咗。啊，即係嗰個思想係一樣。咁第二章咧就好多，即係內容咧就差唔多全好多好多係嚟自。猶大書嘅裏邊嘅，猶大書裏邊嘅嘢。咁咧，首先俾大家有個即係有個概念先啦嚇。第二章第一節咧，第二章嘅第一節咧，就猶大書嘅第四節。咁跟住第四八後嘅第四節咧，係猶大書嘅第六節。八后的第六节是猶大书的第七节，然后八后 第二章第六节， 第二章的第六节呢是猶大书的第七节，所谓是的先不知道是完全的字搬过来一样，思想是一样，然后八后的第十节呢是猶大书的第八节，你要看到六七八一路落，然后第十一节呢是猶大書的第九第十节，八后的十三节呢是猶大書的十二节，然后八后的十五节呢是猶大書的十一节，八后的十七节呢是猶大書的十二至十三节，然后八后的十八节呢是猶大書的十六节。你先好了，去到猶大書的十六节，变成八后第二章整个思想呢拿了第四节开始呢，即是去到十六节個範疇裏面都有嘅。 票，等先。我点下先， 我点下先。不如我哋读牛先啦，好嘛？嗯。咁啊 ，Joyce 帮你读啦。 从前连在选民中也有个假先知，同样将来在你们中也要出现假教师，他们要倡导使人丧亡的异端，连救赎他们的主也都敢否认，这是自取迅速的丧亡。有许多人将要随从他们的放荡，甚至真理之道也要因他们而受到诽谤，他们因贪论成圣，要以花言巧语在你们身上盈利。可是他们的案件自古以来就未安闲，他们的丧亡也绝不稍息。天主既然没有宽免犯罪的天使，把他们投入了地狱，因在幽暗的深坑拘留到审判之时。既然没有宽免古时的世界，曾引来洪水淹没了恶人的世界，只保存了宣讲正义的诺亚一家八口，又降罚了索多玛和哈摩拉城，使之化为灰烬，至于毁灭，以作后世作恶者的尴尬，只救出了那因不法之徒的放荡生活而悲伤的异人罗德，因为这异人住在他们中，他正直的灵魂天天因所见闻的不法行为感到苦恼。那么上主自然也知道拯救虔诚的人脱离磨难而存留不已的人，等候审判的日子受处罚，尤其是存留那些随从欲欲而生活在污垢情欲中的人，以及那些轻视主权者的人，他们都是些胆大骄傲的人，竟不怕为亵渎众尊荣者，就是连力量德能大于他们的天使也不敢在上主面前以侮辱的言辞对他们下判决。然而这些人实在如无理性的畜生，生来就是为捉拿，生来就是为受捉拿、受宰杀。凡他们不明白的事，就要亵渎。他们必要如畜生一样丧亡，受他们不义的报应。他们只以一日的享受为快乐，实是些污秽肮脏的人。当他们同你们欢乐时，纵情于淫乐，他们满眼邪色，犯罪不厌，勾引意志薄弱的人。他们的心习惯了贪论，真是些应受咒骂的人。他们离弃正道，走入歧途，随从了贝奥尔的儿子 巴郎的道路。他曾贪爱过不义的仇报，可是也受了他作恶的责罚。一个不会说话的牲口竟用人的声音说了话，制止了这先知的妄为。他们像无水的泉源，又像为狂风所飘扬的云雾。为他们所存留的是黑暗的幽冥，因为他们好讲虚伪的大话，用肉欲的放荡为利，勾引那些刚才摆脱错谬生活的人，应许他们自由，自己却是败坏的奴隶。因为人被谁制胜，就是谁的奴隶。如果他们因认识主和救世者耶稣基督而摆脱世俗的污秽以后，再为这些事所缠绕而打败他们末后的处境，就必比从前以前的更为恶劣。因为不认识正义之道，比认识后而又背弃那传授给他们的圣诫命，为他们倒好得多，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这句恰当的俗语：狗呕吐的，他又回来再吃；又母猪洗净了，又到污泥里打滚。 喺呢度咧，就想话俾大家听听第二节嗰度咧，啊，如果读落去咧，如果唔留意咧，可能有少误解。有許多人將要隨從他們的放蕩，甚至真理之道也要因他們而受誹謗。咁點解有好多人將隨從佢嘅放蕩，甚至真理之道咁啊？其實應該咧就係真理放蕩咧係一個點講啊分句嚟嘅，即係嗰度已經完咗噶啦。以前嘅好多人咧嚇。要隨從他們的放蕩，所以知道這樣的現象，因為這樣的現象呢，知道真理知道呢，因為他們這樣的做法呢，受到誹謗，所以呢，就不是逗點的，應該是一個分號的對。咁然後後面呢，就第二節那裡， 分號 啊， 一點一撇 。最後那裡呢，其實是他22節呢是用了兩個所謂比喻啦，來到去講第21節、狗嘔吐的又回來吃。那因為他說你不認識正義之道，比認識之後而又背棄呢是更加好。所以作為基督徒呢都很大挑戰啊，即是你不知道冇嘢啦，不知者不罪啊！但你知道咗，你仲做咧，咁就大件事。咁所以，究竟我哋系咪唔好知咁多嘢啦？啊，唔系识唔到圣经，识唔到圣经咪麻烦，自即系讲得唔好听就自又唔出内衰系嘛？你知道咗你要做，你唔做又仲弊啲添咁。咁即系其实系一样嗰咩咧？就 未读到都讲。 啊，你唔知道冇用啦。但系我哋唔可以永远做 B B 噶嘛，系嘛？咁你話喂，咁嗰啲細路唔好教噶啦，費事教佢是非分別、黑暗是非啦，咁佢咪冇嘢咯？咁係咪咁咧？唔係第一，即係我哋都要教佢先嚟做人嘅道理啦。第二樣嘢就係我哋做唔到係另一件事喎，即係同埋我唔做，我知道咗我唔做啊嘛，我上次做不過做唔到，係兩種唔同嘅情況。所以咧，唔好誤會咗就話。哎呀，咁我認識咗，我一定要做得到，唔係我一定要嘗試做，做唔到嘅 我當然要靠天主俾我恩寵俾嘅力量去做。咁所以咧，佢呢一句佢話俾認識之後又背棄嗰啲傳授俾佢嘅聖誡命咧，係背棄嘅問題。背棄即係唔係話我做唔到嘅問題，而係我認識咗啦，我而家完全放棄呢個情況係唔同嘅。明白我意思啊？然後咧，裏邊咧有講過嗰度有幾個故事，又講咗舊約裏邊嗰啲故事啦。一個就係嗰度其中一個啦。嗰度咧要睇咩咧？即係十五節嗰度啊嚇，嗰個貝奧爾嘅兒子阿郎嘅道路，要睇翻户籍記22節。對唔住，廿二章。睇翻《户籍记》22章，咁你先至会明佢系讲乜嘢啦。然后至于诺亚嘅事件，咁呢个大部分都听过噶啦，即系个洪水所谓第5節嘅诺亚，第5節系讲诺亚个问题啦。咁呢个系喺《创世纪》第6章啦。跟住第6節咧系讲索多玛、哈摩拉。咁啊，創世紀19章，咁呢度三個背景咧，即係如果我哋唔係好清楚咧，其實睇翻嗰度咧，我哋就會明佢講乜嘢。然後有咩要講啊？好似冇乜嘢講。你哋有冇唔明啊？呢度？因為我睇落去咧，即係知道嗰啲幾樣嘢喺邊度嚟之外咧，即係其他啲概念咧都好清楚解釋俾我哋聽，即係我哋要應該點樣做啊？天主咧唔會放過嗰啲即係點講啊？即係認識咗佢又背棄佢嘅，所以咧我哋唔應該亂咁信從啲假導師講嘅嘢，因為要咁咧，我哋好容易受到嘅引誘咧，而離開咗我哋所曾經領受咗嘅一個恩典，或者話我哋失落呢，要再次失落個恩典。 但係假導師佢冇一個 label 話佢係假導師，咁你 所以佢咪要提醒當時嘅信眾咪要醒覺咧？睇佢所講嘅，佢係照自己嘅意思嚟解釋咧，係照當時嚟講咧，係教會嗰個教導咧，傳統嘅教導咧，或者係如果即係喺嗰個環境裏邊，或者話佢哋能夠用翻聖經嚟到解釋聖經咧，咁就正確。如果佢哋只係用自己嘅説話解釋聖經咧，完全就唔正確。所以佢第一次即刻話選民裏面有個假先知，咁佢哋係一個參考啦，可以話啊，俾當時嘅讀者係個參考。咁啊喺佢哋嘅團體裏面咧，佢都會有假嘅教師。當然喺當時嚟講，其實假教師我哋都即係喺初嚟教會嘅年代，我哋睇聽過，即係或者話讀過咁多古老嘅書信咧，我哋知道其實啲假導師係講乜嘢。喺即係我哋今日嚟講啊，喺當時。即係佢哋亦都唔會話完全唔知嘅，因為保祿宗徒咧，曾經寫書俾唔同嘅教會嘅時候咧，即係講過呢啲咁嘅事件。而翻當時寫呢封書信咧，係一個所謂教會公函啊，佢唔係只寫俾某一個教會嘅，係寫俾即係整體性啊。咁所以佢哋睇嘅時候咧，佢哋會應該會容易啲捉到嗰個內涵係咩意思。就佢即係引用翻後巴魯後書，引用翻即係天主對天使懲罰啦，亦都用洪水當時消滅咗呢個惡人嘅世界啦，然後咧就講出即係用呢個事蹟咧話俾 當時佢仲有聽，即係我哋要留心，我哋唔好隨從呢啲咁嘅假導師嘅所謂假教導啊，以至到受到佢哋嘅引誘，佢哋所謂花言巧語嘅引誘咧，就自己喪失咗呢個信仰個恩典，或者召叫個恩典。當你有冇嘢要講啊？ 我問一，我唯一一段咪好啲熟，就係巴郎嗰個故事。 係，我哋讀一讀巴郎故事啊，不如。 嗱，嗰個故事一後邊咧，就點解用畜生個話口講嘢制止咗呢、這個呢、這個天之劍？如果唔識古籍嘅嗰兩段咧，一路啊嗰啲嘢，我諗就唔知佢講乜。 我哋睇一睇古籍嘅。 一 因為我哋舞蹈班都冇講胡適嘅呢一堆嘢，所以大家都唔會知點解唔係咁熟，唔生疏。 大天主利用佢個口語言，但佢反過嚟就引誘嗰啲耳聞八嘴，佢要做乜嘢？ 我哋廿二章。就繼續去到好成章幾厚㗎，去到成廿， 我想揾翻嗰幾三個畜生之口去制止翻 廿六節。 我喺度廿五嗰度啦， 就係最主要嗰度咯。 啊、我哋要知道佢個背景，然後咧先至會容易啲瞭解後邊嗰度。咁我哋阿 Teddy 幫我讀一讀嗰個嘢嘛，廿二章。 以色列子民再起程出發，在約旦東邊的摩亞布曠野中，對著耶里哥城扎了營。七妥耳的兒子巴拉克見了以色列對阿摩尼人所做的一切，摩阿布人十分怕這民族，因為他們眾多，摩阿布人對以色列子民大起恐慌，於是對米特洋的長老說：現在這群人要吞併我們四周的一切，有如牛吃盡田間的青草。七妥耳的兒子巴拉克其時正是摩阿布的君王，遂遣使者往幼法拉的河阿瑪五人之地的培托爾去，見貝奧爾的兒子巴郎，請他說：看，由埃及來了一個民族，遮蓋了地面，現今正住在我的對面。現在請你來替我咒罵這民族，因為他們比我強大，或許這樣我能將他們擊敗，從此地趕走。因為我知道你祝福的必蒙祝福，你咒罵的必蒙咒罵。摩阿布和米德洋的長老於是帶著卜金去了，到了巴郎那裡，將巴拉克的話告訴了他。他回答他們說：今夜你們在這裡過夜，我要依照上主吩咐我的話答覆你們。這樣摩阿布的盡身就在巴郎那裡住下了。天主來到巴郎那裡說：與你在一起的是些什麼人？巴郎答覆天主說：是摩阿布的君王七妥耳的兒子巴拉克打發這些人來告訴我說：看，從埃及來了一個民族，遮蓋了地面，現在請你來替我咒罵他們，使我或許能與他們交戰，將他們驅逐。天主對巴郎說：